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它是一个诗意的表达，其实上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那么还有一个对过去的一个回顾，还有对这个过往的40年的一种回忆。 所以这次的创作呢，我觉得让这样的题材能有特色的，能有它自己的特点，是我比较自我纠结的一个问题。 崩溃， 导演可能心理承受能力还行，演员是不是这一部的崩溃会更强一些？ 演员确实有崩溃的， 是的。 失败了，那就是指挥的问题。我们在创作当中也要争吵、辩论，什么都发生过，但最终我们统一了一个思想，把这部作品放到舞台上。 因为是为这个时代而做的作品，所以里面充满了对于这个时代回望，包括思索和对于这个时代的敬意。所以我们那个宣传语，我觉得特别好，叫致敬。奔涌的时代，不懈的奋斗和伟大的梦想。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之到那时》。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泽华。此刻我们耳畔所听到的这段旋律，弯弯的月亮，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似乎一下子会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时代的记忆当中去。而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舞剧《到那时》，整部剧的展开也是从这首作品开始的。那么为什么选择这首《弯弯的月亮》作为整部剧的开始？我们听听看舞剧《到那时》的作曲郭思达怎么说。 因为我们不是四幕，每一幕要讲一个10年吗？80年代、90年代、前几年，然后到2010年，就是你一听到那个，你就会想到那个年代的女工们的一种状态。 也是从这首作品开始了，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代背景，把40年发展历程浓缩到父子两代创业者身上的舞剧《到那时》的内容。如何在大背景下去体现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理想？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部剧的总导演佟瑞瑞怎么说。 你无法想象，就是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体量，它甚至应该有一个时代之势、浪潮之涌。你忽然发现所有原来的创作哈，这种经验在这儿都不奏效，因为它没有诗词歌赋可以借鉴，也没有一个文学台本去可以借鉴。就是你对这个时代的感知，你其他你做古典作品，你可以在你的想象力上去打开，或者时间和空间感的，你可以用一种想象力去构建它，但是这个现实作品它就在你身边。它难就难在于你置身其中，你还要抽离故事的选择。你首先你要对应时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都向南方涌入，然后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你一上来就要带有一种整个那个时代的一个气息，就所有人扔掉铁饭碗，告别墨守成规的这个生活，要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中去，那就自然会产生他们在火车上的一些 场景，包括来到南方的一些能够看到建设者，还有这个所有像一个创业者乐园那里一切要有一个崭新开始的面貌，再去通过具体的形式，你还要快，你要快速的把这个时代的气质带出来之后，然后给主人公一个可以抒发自己情绪和独白的空间。每一幕基本上十年，大概20多分钟要讲十年，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为什么会跨越这么多时期？因为好像这个40年，你回头望一下，就是你能够记着那些关键点，都是我们在记忆当中或者在这个国家最关键处所发生的事件。 嗯， 我们不能越过去，因为你是为这个时代而做的作品，你就要对应这个相关的节点，它是影响整个时代的。 嗯， 或者影响我们很多个人命运的时间节点，这里面其实上包括支教，包括汶川的地震，包括疫情，就是我们躲不掉，因为我们要讲这40年，尤其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最有影响的还是那2008年，它的含义非常多。因为在2008年，我们国家是申办了奥运会， 嗯， 同样的那一年，西方的国家是产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也在那一年，其实我们标志着中国走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当然我们又选择了在汶川地震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面前凝聚了民族的凝聚力，所以它很多东西是关乎时代，然后关乎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也是在那个时间点，21世纪初这个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生的一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比如说像80后90后，到灾区你所看到的指挥官、志愿者、医生，就是他们都来自年轻这一代。 嗯， 就是其实是一个更迭的过程。 所以这部剧出来以后，大家的共鸣感也是非常的强的。 对对，很多的观众说怎么感觉跟我们家前20年那么像。对，就是你要在一个共性当中去寻找， 嗯， 我们不是去找一个独特性，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就要再找到大的国家性、时代性。所以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没有取具体的名字，他就是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孩。这个故事里面一定是有原型的，就是它一定是代表了创业者或者那一代人最具有代表性，还走在世界科技前沿这种创新技术产业。包括这个儿子的这一代的创业者是生物医药研究，那父亲那一代呢是电子通信。其实我们有一种暗喻，那一个是向外的连通，因为电子通信你希望你和外界的连通，然后你甚至我们最终其实可以抵达的人类总想对外界的探索，这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基点，你要想明白终极的问题你才可以做。那儿子呢是搞生物医药的，当然因为父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创业和家庭当中，所以孩子是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就是一直是母亲陪伴他长大，然后在他10几岁的时候母亲的离世对他遭受了一个巨大打击。另外一方面的父亲的在98金融风暴的时候公司里边内部出现的一些争斗和选择，最后其实也是这公司整个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他就是面临的就是合伙人的背叛、公司的解体，再到妻子的离世，然后儿子的不理解，那是作为上半场最后的一个篇章。儿子最终他所研究的这个生命医学，应该是其实上一个永远在连接别人的世界的连通的人，连接不了我和孩子的感情。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隐喻，就是给你创作者一个基点去完成他整个故事的构架。所以最终在所有人一起上来在奔跑的时代那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父亲和儿子两个人交相呼应的，父亲在远处一直看着儿子的奔跑，儿子也远处看到父亲的奔跑，它寓意着是这个奔跑的时代是由这一代人带着这一代人再把所有的人带起来。这是舞剧，这是舞蹈。 容纳了这么多的故事，然后这么多的时代相关联的这样的事件，听起来这个创排的过程就会很艰难。 对，体量特别大。 听说也是您个人的创排过程当中最久的一步。 对，没错，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之后，我们中断了两次，当时确实心情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恰好是因为有这两次暂停，让我们更加回望了一下这四十年。就是有些时候你是跟作品一起成长，它带着你，引着你，推着你往前走，所以它正是因为有停下来，你再不断思索的时候，其实疫情的这个点是后来才加，我们没有更多的笔墨在讲疫情当中具体的人和事儿，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形式感加入到里面。其实那个到那时也是每个人希望摘掉口罩的时候，对于近期来说，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瞬间也涉及到了全局当中。 我们今天非常幸运的是把四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创排人员都请到了我们的采访的对话当中去。刚才听到的佟导其实从大的方向上跟大家讲述的这个剧的一个魂到底是怎么样的提出来的，那我觉得您描述的非常的清晰。请问在有这样的魂的很清晰的指引之下，演员演起来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顺畅了？ 我们一起来问一问舞剧到那时当中母亲的扮演者杨毅。 我们一直是跳中国古典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次是一个现实题材，一个当代的舞剧，对于我们其实全团的所有演员都是一次新的一个认识自己肢体的一个开始吧。那么中间有很多的尝试，很多的变化，很煎熬也很漫长的过程，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容易的， 要先打破自己。 哎，对，而且不是说对一个人不一样，是对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团的演员来说都不一样，第一次了，也是第一步了，就是近十几年来，也就是说这么十几年来我们以往的这个表演的形式跟肢体的那种方式 它已经形成了。 哎，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比较古典的民族民间的，从你的气息就不一样，从你的发力点就一出手一个眼神都不一样，一个眼神过去你都再不是委婉的了，你有些东西你就是直接的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这么去呈现，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像这部剧一样，其实我们都是在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在往前走，去尝试各种可能，各种新的开始。 像那天我觉得在这个研讨会上在谈到浪潮主题，因为大家都对这个浪潮给予了大家的认可哈，就甚至从音乐大家也是给予极高的肯定，然后包括浪潮的主题的动机，那你说他们就能看到什么，就是续握那个浪潮的动作，说他们看到一种阵痛感。当然我其实上为什么让它不是那么优美的动作，它带有某种激进的奋进的感觉。那么到二幕浪潮，音乐也是慢慢开始感觉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很多动作是舒展的，它不是那样的奋进的，这东西是很微妙的，很专业性的，这也是所谓的动机的发展然后和变化，就跟音乐作曲家他也是在做动机的发展和变化，不断的变奏，每个时代的整体的气氛和氛围。八十年代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初期的第一个浪潮，带有鲜明的像洪水一样就涌过来的大的整体的那个弦乐过来，就一下就扑面而来，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所以这次的创作呢，我觉得让这样的题材能有特色的，能有它自己的特点，是我比较自我纠结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在创作这四幕里面，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像我的那些大生产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就是你站在正面看他们大生产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随着我的二幕音乐和我们人逐步的这种自己的意识的向前进啊，在第二幕的时候，我渐渐抽离成变成他从侧面在看这所有的人，直到最后我们可能就站在这个中心点去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在其实配器啊和一些处理手段上，我是尽量让这四幕在循序渐进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早设置的那个浪潮主题是我们一开始就设置的每一幕的一开始的一个浪潮主题，所以我在这四幕中也尽量的是区分于它在每个时期里，虽然它的动机和它的旋律有一部分是一样，素材是一样的，但是我在配器手法上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当导演、作曲、演员把故事呈现出来，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指挥，他如何在现场调动和控制好演员和观众的呼吸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一起来问一问舞剧《到那时》的指挥金刚。 那位导演刚才说了四个浪潮，每一幕的一个浪潮，每一幕的浪潮都不一样，因为它代表的时代不一样。在音乐上，作曲家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那我要通过我的技术手段来告诉演奏员，你们怎么能把每一步的浪潮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演奏出来。那么观众在听觉上和感官上这样才能达到统一，达到统一之后他才会有心灵上的那种激发感。这个作为指挥来讲，其实现场很难把控，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舞蹈演员的心理节奏感他是适应了那个录音的，那么他在舞台上只要他找到这个速度他不会错。但是现场音乐有的时候情感达到了，有的时候需要撑一点，有的时候要流动一点点，这个时候就要在排练当中跟舞蹈演员不断的去磨合。舞蹈演员有一些特殊的导演要求的动作，这个时候怎么卡音乐的点，这个点是表达一种我们用语言用文字无法表达出来的一种情感，所以这个点就要跟舞蹈演员从呼吸上我们就要统一，那么就通过不停的排练我们达到一个思想上的统一，然后呼吸上的统一，速度上的统一，甚至到最后情感上的统一。 从这部剧的导演、作曲、演员、指挥四个角色背后了解到了他们创排过程当中的真实故事和感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次难忘的创排经历，让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其实跟作品重走了这四十年，那么在现场演出呢，给观众也带回了到这个四十年整个我们国家变化和发展，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国家每天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在这四十年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伴随着阵痛无数的失败成功摸索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今天，仍然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现在开始理解到父辈所有的付出 已知和感恩，然后再继续面对未来的一百年。我觉得其实上到那时，希望我们都可以更好，也希望你能够对于到那时的理解会能够再有一个更深远的含义。其实最后的一个镜头是父亲回望了这40年他所有的经历，那儿子在远处所看到了父亲这所有的经历，当他成熟的那一刻，他才理解奋斗者的不易和艰辛，所以他从最远的地方奔跑而来，最后给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其实在我看来，那是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最大的感恩。 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之到那时》。本期节目编辑泽华，主持泽华，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还记得舞剧《到那时》第一幕所采用的就是重新编曲的音乐版《弯弯的月亮》。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欢演唱的《弯弯的月亮》。再见。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摇摇，是我童年的阿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6点活力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曼妙的翠白上油，萌发了心神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较凉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段时间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从小 被赋予了新的风量。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时间的尽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哎，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 听听 FM 全新改版了，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 那怎么玩呀？ 每天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新版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好嘞，我这就去下载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